大家注意最后这一段呢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用法 like doing something。 我们说喜欢做某事呢，既可以使用 like doing， 也可以使用 like to do。 那么不定式和动名词做宾语有什么区别呢？那么在现代美国英语中呢，这种区别在逐渐的消失，可是在英国英语中呢还是有区别的。 doing 往往表示喜欢做的这个动作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而 to do 则表示一次性的动作，或者说突发奇想。现代的人呢喜欢住的楼层非常的高，以此呢来 away from 这里我们要理解为远离都市的喧嚣。 看来摩天大楼呢实现了人们某些梦想，但是其实这些高层建筑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人所共知的问题。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七课的第一篇课文。好，非常感谢吴老师今天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Catch you later everybody。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Hot and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冬奥运动项目是短道速滑。短道速滑的英文叫做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is a form of competitive ice speed skating on a shorter track. In competitions, multiple skaters skate on an oval ice track with a circumference of 111 meters. The rink itself is 60 meters by 30 meters. This form of speed skating was mainly practi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t was upgraded to a four Olympic sport in 1992 and has been part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ever since. 短道速滑是长度较短的跑道上进行的一项冰上竞速运动。多名选手在周长为111米的椭圆形跑道上进行比赛。比赛场地的大小为1800平方米。该项比赛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1992年短道速滑被列为正式冬奥会比赛项目。好，关于冬奥会比赛项目短道速滑的介绍您听清楚了吗？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英文词汇。首先 multiple， 许多的。在刚才的介绍中您可以听到 multiple players， 就是说有许多的多名的选手一起竞赛。 circumference， 周长。这个单词比较长，我给大家拼写一下，是 circumference。 好，您再记一下，是 circumference。 circumference 是周长的意思。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